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九章。如果你可以打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第九章第十到第十九节。Okay, 这是上帝的话语。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向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们住了些日子。 Okay, 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是拯救罪人的上帝，你是乐意拯救罪人中罪魁的上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不只是看扫罗他如何得救，也检视我们自己是如何领受那救恩。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扫罗是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复活的耶稣，他就经历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信主的过程。他遇见耶稣之后，有三天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使徒行传有三次提到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所发生的事，这个本身就不是很寻常的事，因为圣经其实并不多琢磨于个人的得救经历。一个人如何得救，现在的基督徒非常喜欢分享我的得救过程，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好像是传自己得救的过程。有的时候甚至在神学院的布道课程里面，一个人得救之前和得救之后的差别，越戏剧化你的成绩就越高，老师会鼓励你，好像鼓励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你个人的大马士革路上经验。但是扫罗的大马士革路上所经历的事情是一个特例。圣经首要的重点不是信主的人，而是人信的那位主。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的个人见证，约翰福音不是在叙述约翰他怎么样信主，但是路加他既然用许多的墨水来记录扫罗信主的过程，我们就必须问扫罗为什么信主，扫罗他是如何信主。有人会说扫罗信主这是他的命定，预定论，他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拣选，毕竟他自己说他是从母腹里就分别出来的，所以说一个人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拣选，至少在我们的处境之中总会是正确的答案，但也总是说的不够多不够好的答案。因为上帝在永恒之中的拣选和预定总是具体实际的在时空中运作出来，而这个运作通常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也出奇的复杂，所以我们必须思想这个运作，我们思想上帝救恩在时空中实际的运作，其实就是思想我们领受 的是何等的救恩。我自己看啊，扫罗信主过程，我会问，有需要搞得那么复杂吗？我想还有另外一个人也会问同样的问题。有一个门徒亚拿尼亚，他可能也会问，有需要搞得这么复杂吗？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好，既然扫罗已经遇见复活的耶稣，他已经信耶稣了，那么干嘛还需要亚拿尼亚？需要他来干什么？扫罗需要亚拿尼亚、right? 因为归信耶稣从来就不只是信耶稣，也是归入耶稣。扫罗不只知道认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他也必须要归入他所逼迫的耶稣，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信耶稣其实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自己的事情，不是我个人的决志，是教会集体的事。因为信耶稣的人就是归入基督身体的人。一个人说自己他信耶稣，却不属于基督的身体，不属于一个教会，其实是非常荒谬和自我矛盾的事。就好像眼睛说我不属于身体，或者我只偶尔属于身体，或者我只在主日的时候属于身体。扫罗他不能够只在路上遇见耶稣然后就回家独善其身做自己的基督徒、他必须加入教会。但是他的问题是，一个逼迫基督教会的人如何加入基督的教会？但是你仔细想，这并不是扫罗他自己独特需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事实是，我可悲的事实是，耶稣基督他可以挽回，他可以拯救他的头号敌人，但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不见得总是欢迎耶稣他自己所原谅所接纳的人。主他直接告诉亚拿尼亚去找扫罗，亚拿尼亚的第一反应是，你确定吗？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啊，我听见很多人说，那个人的行为不检点。主啊，我听见有人说，那个人是同性恋。我听人家说，那个人没有爱心。有人跑来跟我说，那个人态度欠佳。有人来告诉我说，那个人说了这个，说了那个。虔诚的门徒亚拿尼亚，后来保罗用虔诚来形容亚拿尼亚，连他也用我听见很多人说来质疑他的主。我个人越加体会，我听见很多人说这句话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大绊脚石，也是教会生命的一大败笔。在心服，我不希望听见有人说。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发生什么问题，通常你可以去看那个教会有谁喜欢说，在那个教会里面又有谁喜欢听。如果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喜欢说，也有很多人喜欢听，你大概就知道这个教会的属灵状况是怎么样。亚拿尼亚听很多人说，而且他所听到的其实都符合事实。扫罗的确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像我们所听到的往往不符合事实。就算是如此，亚拿尼亚也不应该听人说。为什么？因为他的主自己对他说。基督徒不能够只按照人说的就算，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判断， 按照我们的耳朵听到其他人口中所说的话，我们都会有很多合理的理由不接纳人进入教会。我们会总是理直气壮的可以排挤某个人出教会，但是那些理由都不是理由。我们接纳人入教会，入基督教会，只有一个原因，因为这就是主他自己的命令，因为他自己说，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不是你家开的教会，不是我家开的教会。而亚拿尼亚他有主的命令。亚拿尼亚是住在大马士革的门徒，这就表示在大马士革当时已经有教会。他也听说扫罗在耶路撒冷的作为，这表示大马士革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教会有相当的交流。我们并不知道大马士革的教会是谁或者如何建立起来的，或许有向腓力传福音的人到大马士革去。但是有趣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并没有差派使徒去大马士革教会，但是主却差派了一个人去大马士革教会，就是那个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他的圣徒的扫罗去大马士革。哪知道在路上拿撒勒人耶稣掳掠了这个教会的头号敌人，把他击倒在地，又叫他瞎了眼，又叫人领他进入大马士革，又叫另外一个人到有一个人叫犹太的家里面去找这个人扫罗。这情节有点复杂，需要这么麻烦吗？主对他说，对亚拿尼亚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这是主给亚拿尼亚认出扫罗的记号，他正祷告。因为只有基督徒才真正的祷告。马太亨利他写，重生的恩典会越加激励人祷告。你如果能够找到一个活人不呼吸，你就能够找到一个活着的基督徒不祷告。你若没有呼吸就没有生命，同样的，基督徒若没有祷告就没有领受恩典。在信耶稣之前，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扫罗他会不会祷告？法利赛人扫罗当然会祷告，但是他怎么祷告？他重生之前的祷告没有悔改，因为他不需要悔改。他自己说，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这样子的人会，他的祷告的内容会是怎么样？法利赛人是怎么祷告的？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我不向别人勒索，我不向别人不义，我不向别人奸淫，我不向别人，我不向那些信奉耶稣名的人，那些人是异端。我没有毁谤摩西律法，我没有毁谤圣殿，我没有亵渎上帝。瞎了眼三天的法利赛人扫罗，你觉得那三天他还会像之前这样祷告吗？遇见耶稣三天，在那三天之中，我会说扫罗上了一课最密集的祷告博士班。他从来没有像那三天祷告。你知道谁最会祷告？最会祷告的人就是忽然瞎了眼的人。祷告最迫切的人就是本来以为自己看得见，忽然觉悟自己从来就什么看不见的人。而谁又知道自己看得见或看不见呢？视觉，看得见或看不见，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们的朋友的女儿最近发现，他们发现她其实有一个眼睛是重度弱视，几乎像失明一样。但是 孩子他们女儿从来不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父母也没有发现，因为他本来就无从比较，孩子们他们通常不会觉得自己的视力有问题。啊，你近视的时候，如果你们从小就近视，通常不是你觉得我看不到，是有人看到你一直眯着眼睛，然后你怎么会这样子，然后你才会去看眼睛。所以父母们顺便一提，你在家里应该在墙上有一个视力表。阿明，我是说真的，属灵上面来讲也是如此，不是吗？一个人觉得自己看得最清楚的，往往就是那最白目的人。耶稣说：“我是为审判到这世界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而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法利赛人扫罗，他的确需要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眼见耶稣，就逼使扫罗认知，那受咒诅挂在十字架上的，的确就是荣耀的主，他复活了。但是扫罗不止眼睛要看见，他也需要眼睛看不见。因为一个人信耶稣，不仅是遇见耶稣，也不单单的认耶稣为救主，他也必然认知自己是无可救药的罪人，承认自己是得罪永生神上帝的罪人。不是我的确有些不完美，也不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是认知我就是罪人中的罪魁，我是悖逆上帝，我触犯了上帝的律法，我全然违背上帝与我立的约，我是该受上帝审判和惩罚的罪人。所以我上次讲到说扫罗三天看不见，这对他来说是恩典，这个其实是说了有点快。扫罗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他瞎眼的意义，他说就律法来说，我是法利赛人，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加长进。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背的经文比任何人都多。正因为扫罗他熟悉经文，他肯定就知道那天他瞎了眼的原因。在使徒行传26章，后来保罗回忆说：“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正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这会提醒法利赛人扫罗想起摩西律法，哪里？申命记第28章，摩西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讲论顺服或不顺服，守约或不守约将有的后果。摩西警告以色列人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律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耶和华必用癫狂、瞎眼、心惊攻击你，你必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一样。在午间摸索，好像瞎子在暗中摸索的人，就是不听从上帝话语，不谨守遵行他一切诫命律例的人。”扫罗知道正午他瞎了眼，就表示他是落在上帝的审判和惩罚之下。这个就印证他违背律法，就证实他没有守上帝的约。Yeah, 我们可以为我们的隔音设备祷告。所以当他之后说， 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真的无可指摘吗？还是他当时以为他是无可指摘的？那天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上帝明确的叫扫罗明白，就律法上来说，他全然有可指摘的。扫罗失明，他就必须承认他自己就是不义的罪人。失明是从上帝来的惩罚，但是对上帝的儿女来说，惩罚并非要我们付上代价，因为上帝的儿子已经为我们付上全价，而惩罚是要提醒人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就此来说，扫罗他失明也是恩典，因为失明第一叫一个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认知他毫无自己的义可言，第二瞎了眼叫这个自以为义的人悔改祷告。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我要亚拿尼亚不见得一定就会去 right? 上帝也曾经命令另外一个人去到上帝的敌人那边跟他们宣讲，好叫他们也许有机会可以悔改，但是那个人并没有就去了，约拿他反而从上帝面前逃走，但是亚拿尼亚他没有逃走。他没有逃走，其实他就是效法他的主，因为他的主也曾经就来到他的敌人中间，来到我们的中间，为要叫我们悔改以致得生命。亚拿尼亚的主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问题就是，如果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器皿，他为什么还逼迫耶稣？他为什么还迫害上帝儿子的教会，捆绑求告主名的人？既然他是从母腹中就分别出来的人，为什么上帝还容许他参与谋杀斯提凡？为什么上帝还容许他拖着男女的圣徒下到监狱里？是蒙上帝拣选的扫罗，是这个人屡次用刑强逼圣徒说亵渎的话，不是扫罗悔改之后他才蒙上帝拣选。保罗他自己之后说，拣选是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先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So 为什么在创立之前就蒙拣选的人成了教会的仇号仇敌？这也就是为何你说人得就是因为上帝的拣选总是不够好的答案。因为保罗他自己后来说，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在我这逼迫基督的人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接下来他说，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主独一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扫罗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是主所拣选的器皿，他就在上帝的救赎计划之中有其作用，为要显明谁的忍耐？基督的忍耐，好叫谁做榜样？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榜样，好叫荣耀尊贵归于谁？上帝。为什么要这么麻烦？为什么？因为上帝他在乎他自己的荣耀，因为我们主的名是值得的，为了他儿子的名，上帝塑造罪人中的罪魁，做他的器皿，并且要 多受苦难。我们说信耶稣就要有为耶稣受苦的心智啊，每一位基督徒都要有受苦的准备，因为这是我们的主给我们明确的应许，在世上你们会有苦难，这个也是主给保罗的应许，而我们的主是信实的话，他的应许就必然实现。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我要有多少苦难？你要知道保罗受多少苦难，你去哪里看哥林多后书、right? 多年之后保罗他自己数算他的苦难，他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下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我如果你喜欢分享你自己的得救经历，你最好不要和保罗在同一个团契里面，因为你永远不会有机会讲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上帝在创世以前因着爱所拣选的人，为什么上帝施恩呼召的人，为什么上帝儿子舍去自己生命所赎回的人还需要受苦？哦，这就是我们人的问题，来基督徒的问题啊，因为吃苦如吃补，来，因为他会把你的妹妹嘎嘎给磨去你生命中的棱角。哦 OK， 是的，我们很属灵，我们会说，我们知道受苦对圣徒来说往往就是最好的事啊。因为试炼它的确提醒我们不要太安逸于这个世界，而困苦也的确保守我们安分守己的走唯一上天堂的道路，不左也不右。我们也会说受苦是为叫我们越加有上帝儿子的样式，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而那个益处就是效法我们的主，有他的样式，他如何受苦得荣耀，我们就如何受苦得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没有错。阿明，你在心服已经听过这个，你还会再听到这个。但是，我们都认识彼此，我们都是好朋友，来，我们都是熟人，我们都是弟兄姐妹。So， 让我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基督徒受苦的缘故，最终其实不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受苦不是为了要为我们修行出一个好的个性，受苦是关乎上帝的荣耀，关乎他儿子的名。我可以对你们说这话，是因为我知道你们都读过西敏小奥里问答第一问，因此人为上帝的荣耀而受苦这个概念对你们来说不会是太荒唐的。我们以为，或世人以为，在学业、在事业、在婚姻、在孩子上得胜就荣耀上帝，儿子考试第一名就归荣耀给神，业绩甲级就荣神益人，婚姻美满就为主带来好的见证，就可以上那个叫什么？那个 Good TV 的那个节目啊？好消息频道，对，有一个节目都是在讲哦，真情部落格 ，yes， 也许，但是阿米，上帝的荣耀在哪里彰显？ 是在成功、在胜利、在人生的高峰之上吗？还是在软弱、在失败、在咒诅、在痛苦、在苦难之中？是在高山上，还是在城外的小山丘上面？如果上帝立意要以十字架、木头、受咒诅的象征来荣耀他的儿子，如果他的儿子立意要死在那受咒诅的十字架之上，那我们呢？我们如何荣耀父？我们如何荣耀他的儿子？我们岂能有例外？我一旦明白我们没有例外，会改变我们对困苦、迫害、苦难的看法。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当我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荣耀我们的主？阿明，你必须要思想这件事情，因为就是在这个时候，不是在你发财升官的时候，就是在你受羞辱、经历苦难的这一刻，你的人生达到目的。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要得荣耀。当我们受羞辱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为自己申辩，我们要反驳，要提出控诉，还是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保罗他对此有最深刻的体验，他之后写信给腓立比的圣徒们，他写：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因为他知道那天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在他的心里动的善功的，从来就没有停止在他的心里工作。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只因为上帝在乎他的荣耀，因为上帝乐意透过他的圣徒彰显他的荣耀。没有一件事叫我羞愧，保罗写，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对世人来说，这就是最荒谬的事，因为他们活着不是基督，死了就是最大的害处。这个对没有领受恩典的来说是最愚蠢的事。一位定义要透过人的软弱、人的失败、人的苦难来荣耀自己的上帝，是最不合理的上帝。但是对于领受十字架恩典的人来说，对你我来说，这是唯一也最合理上天堂的路。因为这条路就是上帝的儿子自己走过为我们所开的路。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兄弟扫罗，我听见许多人说，那个人如今成了我眼前的兄弟扫罗。亚拿尼亚他不认识扫罗，亚拿尼亚耳闻听说的扫罗，应该叫他逃离扫罗，就如约拿逃离尼尼微。但是主耶稣，主耶稣饶恕了扫罗，亚拿尼亚就不能不接纳扫罗。教会的头所爱的，教会的肢体就不能不爱。像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话语的扫罗，如今成了兄弟扫罗，都因为主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成为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很可爱，也不是因为你值得我爱，是因为我们没有选择，没有什么可选的 ，right？ 因为上帝早在创世以先为我们拣选了。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时会听到有人说，我自己必须承认，我也会说类似的话语。我就是和那个人磁场不对，我就是和那个人不来电。然后呢？阿米，亲爱的弟兄姐妹。磁场再怎么不对，那都不是重点 ，right？ 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为你舍己的主，他也为那个人舍己，好叫你和那个人在他里面成为弟兄姐妹。所以，一个人成为我们的弟兄姐妹，并非他一夕之间突然成了可爱的人。而是上帝收纳他为自己的儿女，而若你是上帝的儿女，他就是你的弟兄，你就是他的姐妹。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集体的事业。成为基督徒不仅关乎个人，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也关切个人与教会其他肢体之间的连结。一个新的基督徒像扫罗，要从那个人变成我们的弟兄姐妹，就需要有一个人，有一个主的门徒去领那个人来到我们中间。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因为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从来就无关于我们个人的喜好或方便，却总是关乎基督的荣耀。他不需要我们个人的成就来荣耀他，但是他要我们成为彼此连结的身体，好叫他的身体得荣耀。保罗后来写，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需要装饰，但是上帝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那一天在大马士革，谁是俊美的，谁是软弱却不可少的，是那个瞎了眼罪人中的罪魁吗？还是近前的门徒亚拿尼亚？是谁体面，谁有缺欠？那天在大马士革有一个耶稣的门徒，他的名字叫亚拿尼亚。他听从了他主的话，就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不仅叫我们蒙恩，得以信服你儿子我们的主，你又定义要我们凭着信心倚靠圣灵，与你的儿子联合，与他联合就是与他的肢体联合。 天父，我们领受的恩典就是叫我们原来彼此仇敌的成了彼此的兄弟姐妹。天父，求你帮助我们不要成了领受恩典却不知恩的人，求你帮助我们总是活出恩典，求你帮助我们确实成为彼此的弟兄姐妹，彼此接纳，彼此相顾，这样你的儿子就得荣耀，愿他得荣耀。我奉他的名祷告，